我国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参加者连日掀起革新，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的地区整理和环境绿化大有进展。到11号为止，地区整理、树木草坪栽种、屋顶绿化和墙壁绿化分别完成了 95%、92%、95% 和 85%。还有黎明大街长山小河川两岸整理工程12号全部结束。